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给孩子们的诗园外国童诗卷的编辑萱子，今天给大家读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春歌》，作者英国霍威特，译者方古秀，图案瞧，黄色的柳絮已经缀满所有纤长的柳树枝干，在长满苔藓的绿色田埂，报春花涌现，像无数星辰，在报春的一簇簇叶子下面长出了白紫两色的紫罗兰。听羊羔咩咩的细声叫喊，乌鸦们群栖在榆树之巅，不停地聒噪，喧闹的一伙，鸟儿们全都在高声歌唱。第一只蝴蝶一身白色，贴着太阳光一闪而过。这首诗轻盈绵密地分成了两个意象群落，用优美的笔触描写出一片有声有色的美丽春光，全诗层次丰富，典雅蕴藉。结尾对白蝴蝶的描写不直接磨撞出声音，但仿佛能让人从中听到蝶翅与阳光碰撞，所发出的悦耳声响。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简·布雷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佟丽芳，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三只小蹄兔》。 哎呀，好热呀，热死了。米比、皮比和提比，我们的三只小提兔就快要长大了，该去寻找自己的住处了。他们朝妈妈、爸爸、阿姨、叔叔还有表弟表妹们挥手告别，向远处的山里出发了。他们大声说， 嘿，记得来看我们呐，我们要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一个宽敞的地方，一个安全的没有老鹰的地方。 他们在纳米布沙漠里走了整整一天，又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来到了一个山脚下，他们高兴地决定了， 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一个尖尖的声音在碎石头堆里响起来了，原来是英俊的列西先生。他脸上挂着微笑说， 嘿，欢迎你们，不过谁在这儿都住不久，除了我和山顶上的老鹰一家。 什么？老鹰？虽然太阳还是很热，可是听到老鹰，三只小蹄兔微微地发起抖来。他们应该在哪儿盖房子呢？ 米比看了看周围长长的野草说， 我可以用它们盖一间凉快的草房子。 说着他就忙活起来，他把草割下来编成鼓，扎成捆，没过多久就盖好了一间漂亮的草房子。 好了，可不要离我太远啊，姐妹们。 说完他就钻进他的草房子打起盹来。皮比走了走，在干涸的河床上发现了几根顺着河飘来的木头，它们在太阳底下晒得发白发亮。 我可以用它们盖一栋精致的木头房子。 说着皮比就开始到处捡木头。很快木头房子也盖好了，皮比在屋里挂上了吊床，大声说， 好了，可别离我太远啊，姐妹们，现在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会儿。 迪比走得最远，他看看周围的山石， 我要盖一座结实的石头房子，不过这肯定不像盖草房子或者木头房子那么容易。 啊，这确实不容易。迪比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忙活了一整天，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终于把房子盖好了。这时候列西先生一直关注着他们，他很高兴，因为这儿终于有邻居了。三只小蹄兔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住在山上的老鹰展开翅膀飞了下来，给他饥饿的孩子们寻找食物。米比饿醒了，他走到了外面，突然一个翅膀老长的家伙从头顶上飞过。 哦，是老鹰， 他尖叫了一声，急急忙忙地跑回到他的草房子里。可是老鹰大吼了一声， 看你往哪儿跑，小家伙。 他冲了过来，拍着翅膀大声喊， 我要扇，我要拍，我要把你的房子刮个稀巴烂。 他的翅膀把草房子的屋顶给掀下来了，接着他用爪子一把抓住了米比，一口气就飞回了自己山顶的巢穴里面。不过这只老鹰是个贪心的家伙，他刚把米比丢进巢里，还没来得及吃呢，就看见了站在木头房子前面的皮比。 喂，再来一只，双份的美味。 他一边想着，一边又拍拍翅膀飞了下去。 皮皮这会儿啊，刚从木房子里走出来，他发现老鹰正朝他冲过来，赶紧转身躲进了木头房子里。老鹰落下来，大声尖叫说： 我要闪，我要拍，我要把你的房子刮个稀巴烂。 他使劲地拍打着两个翅膀，房子上的小树枝被拍得四处飞，大木棍儿也咯吱咯吱地响，最后哗啦一声，皮皮的木头房子塌了。和咪比一样，他也被老鹰抓到空中，飞回山顶的巢穴，丢进了老鹰的巢里面。这时候，迪比从石头房子里伸出脑袋，正呼唤他的姐妹们来吃香喷喷的草籽粥。可是他在旁边既没看到草房子，也没看到木头房子，只有一道长长的黑影从石头上划过。 嘿，看你往哪儿跑，小家伙！ 老鹰落了下来，大声尖叫说： 我要闪，我要拍，我要把你的房子刮个稀巴烂。 说着，老鹰落在石头房子上，又一次用力地拍打着翅膀。灰尘、沙子被吹得到处都是，可是石头房子一动也不动。他使出更大的力气，又拍打了一次，灰尘和沙子飞进他的眼睛里了，可是石头房子还是一点儿也没坏。老鹰的脾气很大，可他不知道，就在他想要拆掉石头房子的时候，住在石头山上的鬣蜥先生已经顺着石头爬呀爬呀爬，爬到了山顶的鹰巢那里。他正帮着咪迪和皮迪从鹰巢里往外逃跑呢。等到老鹰扑棱够了，石头房子仍然结结实实地站在那儿。老鹰呢，被土和沙子呛得又咳嗽又打喷嚏，翅膀也耷拉下来，尾巴上还少了几根毛。他终于决定放弃了，啊，至少他的窝里还有两只小蹄兔可以当晚餐。哼，老鹰自己是这么想的。其实啊，鬣蜥先生早就帮助咪迪和皮迪从鹰巢里逃走了。于是等老鹰回到巢穴里，发现两只小蹄兔都不见了。他生气地往山底下一看，发现他们俩和鬣蜥先生一起正朝着石头房子跑过去呢。 哦，我还有机会！ 他拍着翅膀朝着石头房子的烟囱猛地一头冲了下去。这时候，在石头房子里，逃跑的三只小蹄兔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哦，在老鹰面前，还是石头房子最厉害。 就在这时候，噗！老鹰从烟囱里钻了进来，他大声叫着： 我要闪，我要拍，我要把…… 哗！他还没说完呢，炉子上的火蹭的一下熏得他灰头土脸，他赶紧叫着： 我要回家睡一觉。 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老鹰拍着翅膀飞快地从烟囱钻出去了。他往家里飞，身上被烟火熏得黑漆漆的。咪比、皮比和提比还从来没这么仔细地看 窜过老鹰尾巴上的羽毛呢。刚才它插在烟囱里的时候，它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过了几天，妈妈、爸爸、阿姨、叔叔、表弟、表妹们啊，还有列西先生都来为他们庆祝了。三个姐妹高兴地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参观我们凉快的家，宽敞的家，而且是安全的，没有老鹰的家。 现在呀， 哦， 要是你跟小群姐姐一起去纳米布旅行，那我们肯定会看到住在石头房子里的三只小蹄兔，还有帮他们看门的列西先生。至于那些可恶的老鹰嘛，我相信呢，你能很快地发现他们，因为他们很好认出来，他们的羽毛都像煤炭一样黑乎乎的。 故事真好听啊，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爱德华·里尔和简·布雷特，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佟丽芳，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猫头鹰和猫。猫头鹰和猫坐着漂亮的绿豆色的小船驶向大海，船上带了好多好吃的水果，猫抱着它心爱的鱼缸和小鱼，他们带了一点蜂蜜，还有一大笔钱，包在一张5英镑的纸币里。小船驶进了大海，小船在礁石中间飘过。猫头鹰望着天上的星星，弹起了心爱的小吉他。他唱着歌： 哦，可爱的猫咪，哦，我心爱的猫咪，世界上最美丽的猫咪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最美丽的猫咪就是你。 猫头鹰唱得很美，猫听得很开心。猫头鹰跳进水里，捞起美丽的贝壳送给猫。猫对猫头鹰说： 喵，你这优雅的飞鸟，歌声多么动人，多么甜蜜。 海上的浪好大呀，船扬起了船帆。猫头鹰开心地说： 哦，让我们结婚吧，美好的时光需要珍惜。可是订婚戒指在哪里？ 他们继续航行，在海上走了1年0一天。然后小船来到一片长满球球树的土地上，一头小猪站在树林里，它的鼻尖上戴着一枚戒指。 哦，它的鼻子，哎，它的鼻子，对，是它的鼻子尖上戴着一枚戒指。 嘿，把戒指戴在这样的地方看起来好奇怪呀。猫头鹰拿出一个先令： 亲爱的小猪，你愿不愿意卖掉这枚戒指呢？我给你一先令。 小猪说： 我非常愿意。 于是猫头鹰拿到了戒指。猫头鹰和猫戴着戒指第二天就去结婚了，住在山上的火鸡是他们的证婚人。结完婚，他们继续乘着小船在大海上航行， 现在他们是先生和太太，他们在一起那么甜蜜，用同一把叉子吃着切成片儿的木梨。在沙滩的尽头，他们停下船上了岸，在月光下，他们手牵着手一起跳舞。在月光下，月光下一起跳舞。猫太太鱼缸里的小鱼跳进了大海，在那儿，它也会找到它最爱的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爸爸从来不让呱呱在吃饭的时候说话。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爸爸看见呱呱很想说话的样子，于是就对他说，你想说什么孩子？呱呱对爸爸说， 爸爸，苍蝇好吃吗？ 爸爸说，当然不了，你干嘛问这个？ 刚才您碟子里有一只，您把它咽下去了。 这个寒假呱呱在学十二生肖，正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念叨着呢。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刚念到这儿，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他转身问在旁边看报纸的爸爸说， 爸爸，你属什么？ 爸爸回答，我属兔子。 哦，属兔子的，那您属公兔还是属母兔呢？ 呱呱放假了，妈妈今天出主意说要和呱呱一起去放风筝，怎么样？这可把呱呱给高兴坏了。正在那准备风筝呢，妈妈又说，哎，呱呱，你去外面看看刮的什么风啊，你回来告诉妈妈一声。呱呱想起来他妈妈几天前教他的测风的方法之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妈妈。只见他走出门去，捡了一块砖，竖直着就向天空抛去。过了一会儿，砖又竖直着落下了。然后呱呱就非常高兴地跑回家去向妈妈报告说， 现在刮的是上下风。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皇姑区小哈金幼儿园大一班的陈逸如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家。 大家好，我叫陈逸如。家，蓝色的大海是珊瑚的家，黑色的云朵是大雨的家，深深的地下是石油的家，秘密的森林是小鸟的家。小朋友到动物园玩，可千万别忘了回家。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家，蓝色的大海是珊瑚的家，